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舍不得丢掉的东西是挂在崭新羽绒服上面的小包装羽绒。开始收集这些羽绒的时候大概5岁，是还在上幼儿园。第一次看到挂在衣服上的小包装羽绒也不知道是什么，妈妈说是衣服里的白色羽绒，当时觉得太美了，可以用来造雪，但是太少了，每件衣服呢只有一点点，只能等等着家里人买新的羽绒服，然后一点点的收集起来。不过还好我家在东北，全家都需要穿羽绒服，整个大家庭谁买了新的羽绒服都会把小包羽绒给我。但是呢，羽绒服比较贵重，也不能总买，就一直攒着攒着就长大了，攒的10几个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造一场把我自己笼罩的雪。其实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把攒的羽绒用风扇全吹起来造雪，完了怎么收拾呢？在家里肯定要被打，在外面就更不好收拾了，所以觉得这好像是一件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慢慢长大了，羽绒服好像就不再赠送这个小样了，之前攒的就一直放在抽屉里。我自己知道这个幻想呢永远没有机会实现，但是还是很高兴它存在吧。其实当我小的时候开始攒，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太漫长了，可是收集这件事情和我自己都在漫长的等待中变得珍贵。 多么沮丧，承认世界并不像童话，王子公主很少喜剧收场，不是只要够勇敢够善良就会有仙女帮忙实现愿望。慢慢懂了，其实失恋是一种力量，因为孤独让人可以回想，是在那边该下车却没下，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王松。 是的，那么今天呢是4月8号，农历的2月23，星期天。那么节目的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首先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那先说一下天气，那么今天的天气呢，最高气温呢是18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5摄氏度，空气质量呢这个是轻度的污染，那么今天会有西南风3级。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是周末不限行，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我是欣欣宝妈。对于新媒体和育儿等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国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嗯，我们一梦来介绍一下。 嗯，好，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您还可以通过 FM98.2AM927 收听我们的直播。那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直播嘛，是可视化的广播。 嗯， 大家可以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房间了。然后呢，我们一起活力每一天啊，从早晨开始。嗯，那么时间来到了8:05，那首先还是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新闻资讯吧。 好的， 嗯，那么首先今天第一条新闻，我们王松来给我们说一下。 看一下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呢，就是今天就开始了4月8号到11号的博鳌亚洲论坛的2018年年会，将在海南的博鳌举行。那么本届论坛的主题呢是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我们的习近平主席应邀也出席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将发表重要的主旨演讲。 哎，是的。然后其实今天刚才王松刚才说到这个今天不限行，我和王松今天早晨真是深有体会啊， 因为今天上班第一天，清明节后上班第一天，堵爆了。 哎，真是堵爆了，你知道吗？而且我们继续来说下一条新闻吧，好吗？ 好的好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中国第16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的授勋仪式呢，6号在黎巴嫩南部的西尼亚村多功能工兵分队营区举行。全体410名维和官兵联合获得了这个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嗯，好，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国际上面的一些资讯。那么两个月以前呢，中国的兵马俑文物呢在美国的费城富兰克林学会博物馆展出时，被这个游客破坏并且盗走了这个手指啊。那么费城市政府呢日前通过一份决议，正式向中方进行书面道歉。哎，我觉得其实这个文物这个东西我们真的是不能破坏。啊， 对对对，尤其是上次这个新闻还蛮乌龙的。 哎，是的。而且当地时间的6号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新闻。当地时间6号呢，一辆载有16名中国游客的这个旅游巴士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云顶附近与一辆小轿车发生了碰撞，那么造成了这个16人不同程度受伤。事发后呢，伤者均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目前部分的伤者呢已经出院了。所以我们现在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尤其现在我现在看我很多的朋友啊，还有同学都去就是我们东南亚地区去度假。 嗯， 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北方地区大部分还是挺冷的啊。 对 对, 对， 尤其是北京最近还是降温的幅度比较大，不过慢慢的我们这个气温也是在回升的过程当中。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条资讯。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6号宣布对俄罗斯一些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后，俄罗斯外交部6号晚发表声明说，美国以制裁手段清除海外市场的竞争对手，实际把自己变成了市场经济和自由公平竞争的敌人。那最近确实是这个消息也是总是被等于说打贸易战开始了，对吧？ 对，没错。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主题呢，今天我们的资讯部分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嗯，我们今天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是欣欣宝妈，宝妈。哎，那个王松，你说一下什么叫欣欣宝妈？ 因为今天这个嘉宾我是非常熟悉的，他是我的同学。 你的同学。 他的这两个欣呢，一个是他是算职场的宝妈，就是一个新人了。 嗯。 再一个呢，就是他是做新媒体出身的一个媒体达人。 新媒体出身，所以是两欣，所以是欣欣宝妈。 对，欣欣宝妈。一会儿呢，我们直播间将邀请到我们这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他聊聊他这两个欣。 哎，好，没问题。那我也是想听一下这个王松今天给我们说这个欣欣宝妈，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对这个传统妈妈的这个观念，就是这个这叫什么？就是应该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咱们台一个主持人小雨，就是她做妈妈，就真的我觉得她是一个时尚前沿的妈妈，包括袁一他们都是就是健身啊，然后呢不管是健身方面呢还是这个工作方面，就是带孩子和这个私生活就是完全是不鸟在一起的。 哦，我觉得我看了昨天你发的这个朋友圈，他是已经是8个月了， 8个月，而且肚子完全就显现不出来， 而且脸很小， 而且脸很小，就完全不胖，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如何做到这个新心宝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呢，也是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些经验。 嗯， 好的，那其实我们可以先听一首愉快的歌曲。 好的， 然后呢，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时段。 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王松。 哎，是的，大家如果想关注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这个 FM98.2 AM927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嗯，当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我们的活力982，这样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能跟你们大家互动啦。 哎，是的，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青年说的这个主题呢是我是新心宝妈。那么刚才王松呢也解释了一下这个什么叫新心宝妈，是两心啊。首先一个是他是搞新媒体的， 对， 然后呢 工作 还是一个新任的妈妈。 嗯， 对， 就是， 所以是新心妈，新心宝妈。好，那我们我和王松其实一直都对这个新媒体呢就是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认知吧。那其实王松其实我们的这个广播算是一个新媒体的一个样貌吧，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直播， 可视化， 对，可视化的一个直播，算是一个广播行业里面的一个大跨步吧，算是。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新媒体的整个的 感觉，首先它是一定要新，一定要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我们天天就是拿着手机，然后或者是看着平板电脑，就根本离不开这些通讯的一些设备吧，算是电子的设备。对， 收听收看方式是比较新的，我觉得这是新媒体的一个很大的特征。 对，但是可能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说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他们最主要的东西还是做内容。不管这个，其实新主要是体现在它的传播方式是比较新的。 对， 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在央视做新媒体，在前一阵的时候我也看了，对于两会他们也在进行直播，可能我们同一路同学派出去的，比如说卫视的或者是央视的记者站的这些记者，他们可能是比较传统的方式连线啊，或者是在整点新闻啊，或者是在晚上的这个新闻联播当中进行连线，这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报道两会的方式。 对， 然后那个采访嘉宾等等。但我们这个同学呢，他是做新媒体的这个两会报道的时候呢，他可能更多的以一个记者从早到晚的一个视角，然后也入到两会当中，把他的所看所听所闻都通过这个手机终端，可能 iPad 终端，那个央视的这个移动客户端给我们传达出来，让我们觉得特别耳目一新，而且更多的能够融入到这个两会的氛围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新也是在一种形式新颖的角度上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对，还有整体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然后今天我们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原来也是从传统媒体刚刚过渡到新媒体，也是在江苏台做了很多年的主持人，很资深的。然后我们也想，他身上因为有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个不同的标签，我觉得他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来跟我们分享这两种媒体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哎，是的，顺便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年轻爸妈教育孩子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对，这个为什么说他的这第二个标签也是说刚才预告了，说有这个育儿经验或者是想分享宝妈的，这个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因为他本身，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女超人一样的人物，在读书期间呢就怀着宝宝。怀着宝宝，后来 读书期间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他这个 就是上大学还是 研究生的时候？ 研究生 大学呢，当然不可以了。有年龄限制的，研究生期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个宝宝了。然后毕业的时候，因为传媒大学毕业嘛，有个传统就是在走红毯。当时我们记得特别清楚，他是带着宝宝一起走的。 啊， 我觉得 真的。 对，宝宝就是出生就变成了人生赢家， 就开始走红毯了。 对，研究生红毯。那么呢，我们也把今天的嘉宾邀请过来吧。来， 好的， 请我们的，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陈天娇， 来，我们也是有请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一下。 好的，哇，我们期待。Hello， 哇， 好，来到我们的位置上， 来到我们的这个嘉宾的这个位置上， 漂亮吧？但是哇，如果大家想看一下我们嘉宾的话，可以赶快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花椒啊。 对， 大家好。好的，来，我们今天嘉宾 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来。 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娇，两位主播好，小姐姐。 哇，我觉得完全就是不像这个，不像 妈妈， 不像生过孩子的，就是气质好棒， 少女气是很足的。 我们的嘉 宾听到这样的说话，很开心。 天娇可以换一个话筒，因为我们的这一个话筒可能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可以换一个，对，随便拿一个，对，好。 为了保证更好的这个收声效果， 对，没错。 刚才在天娇来之前呢，我们也一直进行预告，就是说职场算是这个新人类，新媒体和职场的这个新人类。尤其是我们先聊聊新媒体吧，因为我跟一梦两个人，虽然说我们的广播正在进行变革，但是我们还是一个传统媒体作为依托。那么现在天娇呢，已经到了央视的新媒体的部门，我们是很多是比较好奇的，因为最近看很多招聘的这个。都会说是说要很多的新媒体的岗位。 对， 那么我觉得也对于很多即将毕业的传媒，有志于做传媒专业的学生们，也可以普及一下新媒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范畴，它的工作范围又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会给新媒体去定义，大家会纠结在到底什么是新。你比如说今天咱们这个直播间哈，不仅有在电波这个频率当中大家能听见，而且在网络直播视频当中，你看我在这边挥挥手，大家也能看见这 也是新的一种形式。 嗯， 而很多就是新媒体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比如说自己拿一个手机就可以进行拍客啦，或者是小视频的上传，这个时候也是一种新媒体。所以我觉得，像新媒体对于我而言，可能就是效果很新颖， 效果很新颖， 对，形式非常的新奇，很新鲜，这些都可以叫新。而对于我们，如果要是说，从定义上来说，现在的定义可能是说有实时的互动的传播，可能 对 新媒体， 对，对对对、嗯，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比如像花椒平台啊，一直播，现在都是可以和网友互动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完全就是它及时的给你反馈回来，然后你及时的可以认知到的一些东西，对， 是，然后 我们会感觉更接地气儿，对， 就比如说像现在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互动，就是我随时说什么，大家觉得喜欢的不喜欢的，或者有什么新鲜的点子，可以及时的留言也好， 对对对， 能看到，还有是实时，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在做的直播，直播其实是互动最好的方式，因为它完全就是实时传播， 对对对，直播嘛，对。嗯，刚才你在来之前呢，我们也是说了一下你最近的工作，因为我对他比较了解的，我们同学是跑了两会，对吧？ 对。 嗯，像在我们印象当中，可能比如就是像两会这样的工作算是比较严肃的， 是。 然后那你是怎么把握住这个新，因为新媒体要很多要互动，我们可能会更轻松活泼一些，那么面对这么严肃的一个工作的话，怎么结合好把这个可能看起来比较正式的专业的工作变得轻松一些，这是怎么结合的呢？ 其实掌握的原则很简单，就是既要脚踏实地，就是守住底线，必须得是专业的，这个和平时可能我们大家打开手机随便拍拍是不一样的，叫守住底线。另外一个还要海阔天空，就是也要海阔天空的去想。我觉得新闻的本质就是这样，就是你抓住了它的真实性、时效性和新闻价值，这点是不变的核心，但是你可以变的是它的方式，大家怎么能接受。有很多比如说两会上面的有些亮点截取成一些小视频、微视频，哎，抓住这种亮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对， 把它给放出去，这就叫海阔天空。 那你前期准备会不会比较多呢？ 非常多。比如说要看很多，就是要有权威信息来源的这些稿件，也要和单位里去核实。另外呢，也要看一些，比如说在现场的东西，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新媒体做得好的，有一些角度、表述方式都可以去学习。然后另外是把这些东西学了之后，还要有个内化的过程。内化了之后，就有点像什么？比如说我们以前学这个上学的时候背课文，你先是可能先熟读，然后还要理解，理解出一个内化的过程，然后再把它说出去。我们也是，那内化了之后，我们选择一个切入点，然后再把它表达，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去处理的。 那在两会期间，因为刚刚过去时间也不是很长，对吧？你还能回忆起来说哪一个点是让你觉得可能在现场临时发现的，然后你觉得这个点又很新鲜的深度挖掘的吗？ 这有很多，就是其实大家可以打开我们 APP 也能看到， 在这推了一波广告，对吧？ 对，一波广告。 上一期我们的一个同学来的时候，也是就是央视的新闻调查的记者，也是在这儿拼命的打广告，对，小健在这儿拼命的推说我自己的第一个作品，然后即将推出了我第二个作品，我说啊，这一波广告。 对，其实就是每一场发布会当中，包括记者招待会当中，尤其是和民生有关的，我们生活当中有关的问题，都会把它拎出来。 那我们天骄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业这个新媒体这一行？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是在江苏广电。对，然后 刚才其实王松大概的介绍了一下， 那会儿我和王松同窗的时候，然后我还是怀着宝宝到北京来上学，然后后来宝宝慢慢大了，就从江苏广电到了央视的新媒体。然后其实尤其是当时在江苏广电的时候，我们每一档节目的要求就已经和新媒体结合。比如说我之前就是生完宝宝之后哈，恢复工作了之后，我做了一档就是科学节目，然后比如说就是昨天我还发了一个，就是在手上面有一个火焰掌着火，然后用手再把它灭了，像这样的科学魔术实验秀。然后这档节目之后呢，就会比如说在网上有推，然后网上的推就是让大家和我们一起参与，告诉大家这个实验的技巧是什么，然后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拍成小视频给我们回传。所以其实每一档节目都是和新媒体绑定的，也会有新媒体一些活动等等在里边。而且其实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过来了以后，作为新媒体 包括传统媒体不变的是我们制作的一个方法在里边，包括专业性的要求都是不变的，它变的只是一种就是外面的形式，包括尤其是点的找角度。以前可能我们做一些新闻或者是做一些东西的时候都比较正，然后现在是大家喜欢什么，有一种逆向倒推， 对 大家喜欢什么，你感兴趣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什么东西，会有种倒推。 那就前期的调查会比较多感兴趣的点是吗？ 对， 你在做一个，比如说你在做一项工作或者一项任务之前，你都会怎么去搜集大家兴趣的这个点在哪里呢？ 比如说年前有段时间还蛮受追捧的就是答题的节目， 对我们的嘉宾也作为这个答题嘉宾出现过，当时我还给他发信息，我说这个，因为我那阵很迷恋答题， 真的吗？ 对， 觉得怎么样？ 就总是在11题或者什么时候就掉下来，然后每次都很心痛，我就会给他发信息，我说哎，有没有答案呢？然后他就会跟我说那个我们都没有，对吧？ 就是我们知道了现场之后，可能前面是有答案的，但是后面出的题形式未变，比如说给你的是一个最佳选项，而且每个人看到的题目是不一样的，然后从三个选项当中可能选择一个，每个人题目拿的都不一样，所以后面就是很不好把控。 对，就那段时间的答题真的是太疯狂了。 对，有一阵儿大家就全民觉得没有文化的感觉，然后就 是 答到后面就那一阵儿我觉得学霸刷屏的比较多，就确实是以前学习好的人说我通过了12题，然后虽然说是可能奖金不是很多，但是觉得是一个智商的显示， 对，还调动起了积极性，关键是大家都形成了一种话题。其实我在刚刚工作的时候，我为什么要今天说这个就是答题跟新媒体的关系，我在刚刚工作的时候，那会儿2006年的时候，我做的第一档我自己的节目就是一个电视直播互动答题节目， 那个时候已经在做直播，那是一个很前卫的一个举动了。 对，当时是就是看就是国外的有这种节目，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技术条件，不是我们每个人拿的手机就可以答题，我们是拿遥控器，然后专门做了一个包装平台，就是你这边从遥控器上或者是用手机发短信的形式进来了以后，我们可能要再跟嘉宾就出完题目之后倒计时的时间会比较长，不像现在是十几秒钟的时间，然后倒计时的时间在后台就有个处理器会统计答题的情况正确率，然后再进行抽奖什么的，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答题了。所以当我就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再看到答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然后能到每一个人手上， 而且传播的这么的迅速，是吗？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这就是新媒体给我们带来的。 对， 所以你说这个答题的内容有没有产生本质的变化？我之前前几年的节目我也调出来看了，我们当时是每天1个小时，然后每一题对观众来说，对网友来说可能是题目，然后对演播室的我们嘉宾来说是个，就像我们现在是话题在聊，而最后形成的是网友之间、观众之间，他们组团答题，组团答题相当于把大家又拉回到以前吃完饭的演，就是客厅的形式，大家又坐在一起开始有话题聊了，所以当时在当地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然后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手机特别的方便，然后边在答题，这个底下就有一些复活码出来了什么的，所以确实觉得新媒体这种从新技术来说，对传播然后对实时的互动帮助真的是很大， 确实是这样子的。他刚才提到一点是蛮好的，说这么些年过去了，答题的本质是没有变的，全民这种竞答的这个热情没有变的， 对，形式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样的形式的变化也是带动了我们全民。好的，马上就要到半点了，我们放一首歌曲，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Pineapple、Mango、Mango。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放进美容花，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叉烧配香茶，咖喱咖喱摩托皮卡加咖喱咖喱呀，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用翅膀，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械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王松。 那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当然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就能够看到我们啦。您的留言我们将收看到。 哎，是的，没错。好的，那今天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陈天娇。Hello， 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对，好，那其实今天的天娇还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还有就是她作为一个妈咪，对，职场的妈妈，跟我们分享一些小小的经验。 因为天娇是做了多少年的传统媒体啊？ 想想8年， 这么些年做了什么哪些类型化的节目还记得吗？ 这个刚刚毕业的时候做的，我刚才说了，就是一个答题的节目，每天晚上一个小时，风雨无阻，有一年 工作量很大的， 但是特别享受，就像现在一样，我会觉得跟嘉宾在一起聊天，每一天的内容就是有当时发生的有趣的新闻，包括段子，然后也有些什么包括历史的。那会儿的答题有几次我们居然命中了，有中考跟高考，还有那个 真的 公务员答题， 我的天哪。 对，所以很多学校就会推荐。 其实尤其是那个时候电视的收看率还是蛮高的，大家可能收看的方式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对对对对 ，iPad 手机什么之类的，所以说电视也是获取知识和这个渠道，获取这个外界信息渠道一个主要来源。 对，就是不仅让别人觉得哈哈大笑，但是每天光笑笑了之后还能留一点点什么东西， 还获取知识， 对 吧？尤其他刚才说用遥控器来选择， 是不是很有年代感？ 对，其实当时我不知道你们家里当地有没有一梦大连人，对吧？ 对对对， 我们俩都是辽宁人，我们家那时候有一个台叫点播台，其实你可以付费。哎，一梦毕竟年纪小，露出了困惑的目光。 没有，我可能我印象不是很深啊。对， 好，你 但是我 你好和善啊， 我只知道数字电视，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这种点播的。 那个时候是可以用遥控器来选择的，你想点播动画片电影什么的，然后你点播完之后它会自动扣费的。 啊，只要爸爸妈妈会把孩子盯得很紧。 对对对，因为孩子可能是想看这个动画片，他就会摁，而且不用输入密码，一点确定就可以播放了。那个时候我们也会经常看那个频道，就看大家点播的动画片。 哦，是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以前嘛是报纸的一代，纸质的一代，然后到了80后就开始是电视的一代。刚才一梦也说了嘛，他对他来说就是数字一代，就说的特别对，因为90后都是数字电子的一代。 数字媒体， 一梦95后， 对，我是95后， 所以这个完全是个迭代了。 没有， 小宝宝才3岁多一点点，没有人教他怎么去用手机、用 iPad。我爸妈他们平时玩的也很少，尤其带孩子的时候都很注意说啊，多给他看看书或者带他玩一玩到自然当中。但是他拿起手机现在就会划开，帮你拍照片拍的有模有样，就会用。 对，我真是觉得这些小孩都是小人精了，都是。 而且现在很多小宝宝，其实他们的构图很有自己的想法。有没有？其实我现在这边，因为我们同学很多已经有这个宝宝了嘛，我觉得他们拍的照片很多时候，这是我们家孩子拍的，3、4岁，真的是构图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可能以小宝宝那个他的那个视角拍出来，人腿还挺长， 就 省 去了蹲下拍这件事儿。你家宝宝也是会经常给你和你老公拍恩爱照的吗？ 会的。而且我很惊叹是他这么小居然就是在拍照的时候他很专注，然后不会把我们拍得出框。刚才王松讲的我超级赞同，就是小朋友他身高嘛，尤其他的视角啊，打双引号，是一种仰拍，能把腿拍得很长， 不用修片是吧？ 对对对。然后我老公个子比较高，每次都是俯拍，然后身子很长，腿拍一点短， 就直男的一个直男的审美和这个00后的10后了啊，审美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你看你拍的还不如孩子拍的， 因为你的孩子是走过中传毕业红毯的。 对呀， 对吧？当时 是起点就不一样，好吗？对，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新兴辣妈的天骄的这个 照片 。 这个是在已经是到了央视新媒体了吧？ 这张是在今年 工作 春运之前，然后在这个无锡高速就是交警的这个指挥中心，拍的一个春运出行的， 好上镜啊！当时直播的内容是。 主要是说当时因为春运了嘛，有个出行的高峰，那么路况是什么样的，这个我当时考虑的是可能大家出行会走到这一段是也是无锡这个比较关卡的地方，出行量会很高，但是除了走这段的朋友听了有用之外，我还在想，因为毕竟是央视嘛，那可能全国的朋友都在听，那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借鉴的，那我就会想到比如说在高速路出行的时候和在市区开车有什么不一样，刹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因为是就是这种点刹，这个肯定和平时咱们开车不一样。另外我们平时可能假设遇到一些轻微的碰擦，我们报警了以后能准确的说啊，我们是在哪条路，然后旁边有什么标志性建筑物，可是开到高速上一眼望去就是高速路，旁边没有标志性的东西，这个时候你怎么在高速路上准确的说出自己位置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科普，可以去看旁边的路牌，首先要告诉我们的交警的是你是在哪条高速公路，然后它底下会有个里程的数字，告诉你离这一条的这个出口有多长的距离，所以在直播当中也会考虑这方面。 哦，对，这个其实包括像现在有很多这个司机说滴滴打车什么，他定位可能没有说到很城市，可能哪条路乡村的那种的，然后司机说你在哪儿啊乘客，然后乘客说我在一棵树旁边，你说那你周围还有我后面还有一棵树，就是 对， 我们可能就是像天骄说，在除了普及路况信息之外，对于这些描述定位的这个信息，我们可能多说一些，因为很多人可能不是就是有很明确，比如说记者出身之类，他不一定会形容，但是我们通过节目当中普及一下，不管是说报事故或者滴滴打车之类的，更能够准确点公布自己信息。 对，像这种就是新媒体直播嘛，然后网友随时就在底下会说我现在到哪一段了，我看到前面有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怎么怎么弄，还有网友当时就问说哎，那高速路上面好像看不到有标识性的建筑，也看不到交警啊。 他们说的有道理啊。 如果我着急去超车或者什么超速了以后，都说有电子眼，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电子眼只是抓拍事后处罚，其实不是的。当时就派出了看交警就派出了有航拍，然后航拍会实时的回到指挥中心的那个监控画面，然后画面会有一个事故处理，就险情警情处理，就在像咱们这样的一个 他自己会筛选吗？ 自己会有的，就是但是还是人工筛选，就是比如说把镜头放大，然后放在哪边能随时能看到。 天，大家不要侥幸，觉得拍不到是吧？ 所以现在这个智能化简直是太厉害了。 然后还有之前有一个新媒体直播的时候，是当时交警第一次用鹰眼执法，就是在这个交警这个车上面有个像摄像头一样的360度能转的。我们第一天去直播的时候就想着说，那去路上看看吧，不知道网络会不会有滞后等等的。它那个作用是能够随时抓拍到 你拍的这辆车有哪些比如说交通违法的没有去处理的它都能显示。然后我们会觉得在路面上就是平时顶多是有一些轻微的，结果那一次刚好遇到有一辆车扣了12分， 哦， 他 没了。 对，然后当时就现场把他说靠边停，问他是什么情况。嗯，然后当时司机给的解释是啊，之前一段时间说是在外地刚刚过来，然后所以开着这个车正准备去交罚单什么罚款什么的，然后反应特别快哈。但是底下很多网友就开始支招了，说那你就算去处理事故，已经到了12分不能去处理的时候，你应该打车去啊，坐地铁去啊。 对 啊，像 就是心还是心存侥幸。 对对对，像这种就是很多网友啊就会实时的给出互动， 对对对对，尤其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网友的脑洞也是很大的那种。 我觉得网友很多三观也都特别正，你给出任何的理由的话他都会给你一堆解决方法， 是的， 你都没想到的， 就根本 数还是蛮有正义感的。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这个天骄的另一张图片。 这一张是在江苏广电的时候吗？ 对对对， 这是哪年的时候还记得吗？ 是生孩子之前， 生孩子 做的一张季播节目， 叫让 梦想 飞。 这档节目做的是着力是在代际沟通，就是父母跟孩子一块儿去闯关，然后如果闯关就有几组去分享他们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现在在说就是分享说什么中国故事等等，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和大家有些共鸣处在里边。这档节目表面上是感觉是闯关，好像接受挑战，其实经常会通过这个挑战带出有一些故事。就比如说有个爸爸，他自己是学美声，他的孩子是学这个空乘，但是他爸就一心想让他学这种就继承自己的这个专业 美声。 对，还专门给他发明出了一种唱歌的方式，然后让大家现场的人看，说你看他是不是唱歌的料子，给他然后说了很多对他的将来的就业择业包括家庭的这种担心，通过这档节目就反映出一种代际的沟通的故事。 也是来到节目当中解决吧，因为我觉得很多代际沟通的问题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双方父母和子女都会觉得我是对的，可能是通过了媒体当中听了更多人的 意见， 会发现了有不同的声音，会多少有一些触动，让他回去再反思一下，我觉得这就是作用了。 是， 对， 而且有的时候，尤其是自己当了妈妈之后，会觉得以前的角色是女儿。现在自己从女儿也变成了母亲，有双重身份，在这个时候回过头去想的时候才会觉得，哇，你以前经常会说妈啊，来不及来不及了，烦不烦，不说了啊，这个时候回想起来会觉得有点愧疚的感觉， 自己感同身受了， 对 吧？ 你会说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可能对外人都非常客气非常礼貌克制， 对 对，但是对于家里人会心想，那我回到家是最放松的时候，跟你太熟了， 就是你们也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 对， 对对对，一种依赖感。 对，像跟王松也是啊，特别 熟 特别熟了以后就是什么话都能说，然后可能就不会 顾及那些小细节了。对， 但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是跟熟人跟家人相处最多的，而可能跟过路的外人只是擦肩而过，也就是那么一刻，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家里人更耐心一些。 其实很难，虽然这些年一直大家在呼吁，但 是道理我们都懂， 对，就是做不到， 很多道理仍然过不好。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累，很烦躁，回家里可能还要，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应该多表达一些，就是很多时候矛盾是出于对方不知道你很累，或者你不知道怎么想的，他可能还是过来关心呢，问问你，你这时候突然间躁了，烦躁了之后，家人会觉得你这是怎么了？倒不如很多人跟我说，可能回到家里会跟父母说一声，今天我很累，先不要打扰我，我休息一下。双方多一些沟通和多一些理解，我就少了很多问题。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包括像天骄做这个记者，包括一些就是主持的行业吧，就我们经常是一天就是说了很多话之后，真的回家就是不爱说了， 对对 对， 对， 就是没有那个力气去说。 他们都觉得主持人是话痨，其实我们私下是一个很文静的。 打脸了，我觉得这个时候网友可能弹幕出来的，你们文静 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 对，有很多时候就是你即使会跟家人说我已经有点累了不想说话，但是他们可能 体会不到。 就他们说有什么累的，你们不就说两句话吗？嗯、有什么累的？ 然后他们还会觉得，还是会说今天忙什么啦，今天怎么样啊，或者是把他们的心事还是会跟你说。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换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可能我们也会这样做。 嗯，尤其是可能爸妈已经等了一天了， 是 等你回来想跟你说几句话。 这个我真心觉得，一个是和爸妈，还有和就是恋人或者伴侣啊，然后跟孩子，这三方，幸福是磨出来的。 哦，就是那个棱角真的会给你磨平。 对，一个是磨练出来，你慢慢忍着忍着就好了。然后还有个是磨出来，是互相的打磨出来。嗯，我现在总结了一句话，就是生气不说话，说话不决定，决定不行动。 哇，好高深啊！ 再说一遍好吗？ 这三句话， 气话很伤人， 对， 但是它就像是打在篱笆桩上面、木桩上面的钉子。你生气的时候噼里啪啦灌出去了，钉子打在木头上了，你可能是你只是说了而已，你都没过心，但听的人真的很伤心。 但是真的是扎在了那个木头、木头桩子上。 你把钉子拔出来还留下一个洞，所以就是生气我不说话，我保持安静，然后即使是说话我也不做任何决定。不说很多，你看我们以前经常会总结什么套话、什么套路，包括以前什么公式，经常会说我再也不怎么怎么样了，我告诉你我再也不怎么怎么样了，我再也不搭理你，像这种话。然后不说，就是说话不决定，即使你已经说了过头话决定了，不要去行动，因为肯定会后悔的。 对对 对，而且及时，我觉得及时道歉也很重要。 对，所以我就生气不说话，说话不决定，决定不行动，你记住了吗？ 天骄一直已经到了另一个高度了啊。其实你像你宝宝现在三岁了吧？ 对，三岁多，三岁半。 这个时候是正是一个很粘人很磨人，每天都会问妈妈这是什么，妈妈那个是什么的时候吧，会不会有一种很躁，就在心里想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现在宝宝还没带过来，在南京，然后就是我妈妈带，她现在会喊我妈妈，就喊姥姥妈，说这是我的姥姥妈妈。我妈妈呢？这是妈妈姐姐。 哎呀，嘴真甜， 好可爱呀、 真是带孩子特别的累。 是女儿还是 女儿？ 女儿 长得跟她一样，特别漂亮，大眼睛。 对，我经常会很自恋的说，就是发了她图片嘛，然后大家说哇，你闺女眼睛好大，然后底下说啊，你闺女长得很像你，然后我说说她眼睛大，说长得像我，你直接夸我漂亮不就得了吗？对，我觉得就是有女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确实用一句很老套的话说，就是甜蜜的烦恼。每天去带她的时候，肯定是比上班要累很多。不断的会问妈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充电2分钟，通话5小时，可以算一下。永远很旺盛。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你想稍微补补觉，睡一会儿，说妈妈，我们出去玩吧。 对，这是不可能的， 就 是没有， 非常充沛。 我周围的这些当妈妈的都说，当了妈妈之后就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睡眠，就是宝宝精力是无限旺盛，半夜不睡觉，有的经常他睡了你才睡，然后早上他又会醒得很早。 那怎么办呢？我就只有我现在会觉得有个方法，就是和他同步作息。要有，我也有婴儿般的睡眠，就是他睡我赶紧睡，我哪怕没有立马睡得着，我眯一会儿我要休息好。然后包括有很多现在就是爸妈工作很忙，都是相当于爷爷奶奶然后外公外婆去带，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妨就是关心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给他们提点建议。因为有段时间我会发现我爸妈带他带得很操心，老了很多，我心里很难受。 我觉得 后来我怎么跟他说，我说那怎么办，在有限的时间里边，你要跟孩子里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同步作息，包括我说宝宝，因为大家会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的环境，最好的饮食什么的，那我说那宝宝在吃水果的时候提醒自己我们也吃，宝宝在喝奶的时候我们也补补钙，那孩子在开始像学习就是古诗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也动动脑筋， 我们也可以看看书。 对，所以我说时间就这么多，你只能跟他同步，这样 让他成长，自己也有好处， 对，自己也跟得上这个时代。 对对对， 就是 没时间。 对，其实我是觉得，包括我在和就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姐姐在聊天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在说一些自己的孩子呀、丈夫啊这样的一些话题。其实有一个姐姐她就说，其实她还是很珍惜和自己丈夫的二人世界的。 没错， 对，哎，就是现在你们还是就是您和您的就是老公，就是你的丈夫，还是很珍惜就是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二人世界嘛？就是即使有了孩子，就是不会耽误，比如你们要出去玩啊、旅行啊这些的。 是一定要有的。 我觉得 经常秀恩爱和撒狗粮。 其实我 二人世界很多。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因为我觉得说实话，到你老的时候，最后真的是陪伴你的还是你的另一半。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孩子养大之后，他肯定要出去闯，有一番事业。 是在说我们吗？ 有一番事业，他也要有自己他的生活，就是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去捆绑他。对，所以我觉得也是给很多的一些新妈妈吧，就是说一下这个小小的一个经验。 是， 就是两一个是要照顾自己的孩子的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质量， 是 就是 为老公也是个大男孩。 对， 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女性，不管是不是妈妈或者是职场的一些人女儿，你首先要是你自己，你才是其他的一个附着的身份。你在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之前，你首先做好你自己。 对， 你在一个妻子之前，一定是你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对， 我觉得你要把你放在前。可能很多人现在觉得我要为孩子为家庭付出， 对对对， 慢慢已经找不到自己了。 对对对对，就这点来说，也是一个蛮难的选择。我相信新手妈妈会有和我一样的经历。刚开始的时候，哺乳期间，我真的是就是边工作，然后就是边给孩子喂奶， 边喂奶。 那段时间没有觉睡，因为母乳基本上宝宝喝一顿，然后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可能又要吃一顿，根本没时间睡觉。然后不过呢，一下子恢复工作了之后，断奶了之后，其实真正断不了奶的，往往是 你自己， 我自己。对，这个时候会工作恢复到以前的节奏了，出差， 但是心里又有个牵挂了。 对，你会觉得有点愧疚，说哎呀，别人都在自己孩子身边，包括像现在我跟我老公一起，就是我们团圆了，然后又跟孩子有异地了，然后会在选择上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取舍，我到底是应该再去努力努力，还是留在家里陪孩子。后来我当时的一个同事说得很好，他自己的就是他的女儿培养的就非常好，然后说是就是差不多中学以后就自己出国了，就出国读书了。我说那么小的孩子出去读书你不陪吗？然后他说，我问了孩子说不需要。 哇， 你不需要 的时候，很独立 的意识。他说我就放开。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在孩子身边不是只给他吃喝拉撒，起到一个就是 物质上一个满足的一个需要， 保姆式的 啊，保姆式的。对， 那你要做到是一个高质量的引导。 对， 那就是你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对对， 你知道做什么样的 妈妈 就是瞬间把我， 哎，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 对，妈妈真的应该是一个榜样。 就是我觉得父母永远都是你一个榜样。 是， 就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嘛，所以他的所见所闻，包括他之后的一些举止行为啊，都跟父母是有关系的。 千万不能是教孩子。 对 啊，因为我之前就是也做过很多就是育儿的节目。 我觉得你教育孩子，比如说你家宝宝现在才三岁，是不是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做这个包括跟儿童有关的节目，是这个知识普及是有关系的呢？ 是，真的是这样。 肯定就是有了解的。 我很感谢，我刚好刚刚毕业的时候很想做一档直播的然后聊天的节目，就做了那个答题的节目。然后后来我就是开始怀宝宝的时候，开始做育儿，比较偏育儿，也不能叫育儿，就是科教节目。每一个星期会请到不同的作者或者是教育学这方面的这个嘉宾来跟你聊，然后就是基本上我的节目是伴随我的成长的。我会觉得像给孩子去教育的时候就说了，说孩子古灵精怪，尤其是0到3岁的时候，他可能没什么其他事做，他会做的就是小眼睛滴溜溜的直转，察言观色。 哎， 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你想要看电视了，可能会找一个人好说话的。然后说要干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里面都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所以小朋友特别知道干什么的时候找爸爸还是找妈妈能够说得通。我们现在也是小孩子，就观察这种情商 超高啊。 嗯，对对对，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黏着爸爸黏着妈妈，因为他比较明白该什么的时候用谁，这个 对 好多小朋友都会这个，我觉得所有大家都说哎呀好精灵，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对、 嗯、 而且就是不要跟孩子说你不要干嘛干嘛，或者说你要这么做，说其实这样的话是教孩子，你总是去教孩子，我们自己也是过来的人。 嗯， 我们小的时候最烦这种说教， 我觉得 其实我们长大就 感染 了 哈，对， 可能有 影响， 会也会有叛逆吧， 会 对吧？ 会， 他 可能 也会 故意拧着来， 对， 嗯， 就连我们到现在也会有一些逆反期， 逆反， 所以要包容小逆反， 对对对， 但是逆反要有个度，不能是纵容。像现在就是，如果要是宝宝，有一些逆反，包括。比较出格的时候，我觉得超过一定度，你比如说他遇到一件事儿，他着急会那个大喊大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会说，我说宝宝轻轻的说话，我现在已经不跟你说事情本身的道理了，我抱抱你，你自己坐到旁边去想一想，你哪做的不对。 哇，你会很温柔的跟他说吗？ 也不至于， 也会稍微严厉一些的。你没听到刚才的那个语气吗？我 温柔 的 带着刀， 这个是我们的专业，通过语气。 对，我的内宝宝，你懂我的内在语吗？我的内在语是什么？ 对，但是告诉他，我会陪着你。 嗯， 但是问题已经不是事情这个对错的本身，我们以后再想，你这种方式对不对？ 嗯， 我抱抱你，你坐在旁边，我陪着你。 嗯， 但是我不跟你说话，你自己去想一下。 嗯嗯 哦，因为最近很火的网上一个视频，就是李玫瑾教授的。说针对育儿这个是在6岁之前形成了他的性格，我觉得真的是给很多人一个，就是尤其最近这个熊孩子这个话题又是被炒起来的， 没错， 说 这个现在教育这方面实在是一个让人还是挺头疼、嗯、但是说实话只要我们方法选对的话、嗯、其实我觉得把孩子教育好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对、 嗯、 好，那马上就要整点了，我们播放一首Twins 的森巴皇后，然后呢我们这个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Bye. 醒我不喝醉。 嘿，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九点，广州， 欧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时间来到了九点零一分 ，刚才从九点整一直九点到零一分， 是九点零一分。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王松。 嗯，那么 天骄， 我们嘉宾自己 Q 了自己。 对，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啦。 当然呢，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九八二"，然后就能看到我们的您的留言，我们才看到。 是的，刚才我们的嘉宾已经跟我们打招呼了啊，就是我们今天有请到的 陈天娇， 新新宝妈陈天娇。对，好，其实今天刚才这个天娇跟我们分享了一些这个小小的育儿经验吧， 就是从新媒体一下子转到了育儿这个方面， 都是新嘛，新媒体，然后我从南到北新的环境，然后又是新手妈妈，好， 一切都是新的， 新 的 N 次方了，都已经是。对，其实刚才就是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比较好奇，就是天娇和老公这样的一个感情。 对，我们就一聊到八卦 就是尤其是这样的一个职场女性， 说的我有点紧张。 就是这样的一个， 你老公在看吗？ 很 啊，老公你在看， 老公可以给他留言，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很利落的一个女性吧，然后她的这个和老公这样的感情啊，就是怎么练就出来的， 很不容易。对，我们 就是尤其刚才她说她和她的丈夫异地了五年， 是，对， 是，我觉得这个一般是熬不过来的。 她到了北京之后嘛，刚才我们也说了，陈天娇这个跟老公是我们央视的一个特别出色的新闻主播，我们也经常在电视中看得到她的老公啊，然后呢，天娇是在上学期间一直也是个老公是异地，老公在北京，她在南京，怀着宝宝的时候也是这个阶段， 对，那是已经工作了， 已经工作， 上的是在职研究生， 对，当她后来说来到了北京新媒，也是今年来的吧？ 去年 年底的时候，我同学之间发出了一声惊呼，哇，团聚了，团聚了，然后就是我们就可能今天我们都是女生，对于异地这件事儿比较。可能是有很多的感触吧，有很多的话题会说一下，就是你们俩长跑了五年，那我觉得家里最多的应该是高铁票机票这一类的东西吧。 没错，做了很多贡献， 我觉得每一个异地都有一本儿都打得开，这是说是感觉是爱情的一个过程。 对，回头看看觉得哇，这是个好像谈资，觉得你看一打开一抽屉都是这种纪念，当时每走的一步就像美人鱼上了岸，是有刺痛感的，并不是像看上去的那么好，我会觉得。 我也觉得是这样子。 我觉得，比如说异地两个人见面，你去的时候可能是很开心，但是回来的时候，尤其是送站，真的是。 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 都有过 这样的一个经历吧。 就是如果是我们三个人都是这样的经历， 可以想想，就现在 很多 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 对， 那我们现在在演播室里三位， 100%是吧？也许我们的导播老师也有过异地的经历， 就是异地挺普遍的，因为很多现在就是发展的机会多嘛，然后不在同一城，然后包括像现在大家会觉得，反而会觉得交通方便，然后不在一个城市没关系，可能以前会想就是以前的观念会觉得一定要是在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发展了之后，这种异地啊，包括双城生活啊，更多了感觉啊。 其实可能异地有好有坏吧，有它的弊端和它的这个利。比如说利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平时现在节奏都很忙，大家工作啊，或者是有自己的事儿，刷手机什么之类的。但是每个月反而说那几天相聚的时间，大家真的是能把所有事都排在一边， 对， 真的把这个很宝贵几天就是在一起。 是的，是有一个这样的。 而且排除了万难， 见面前见面后使劲补办累死， 是上演什么都不要了。 但其实我觉得在就是异地恋的这个过程，利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人的空间会更大了一些，彼此给彼此的一个空间，而且我觉得会更有新鲜感。对， 而且做自己的事情的时间更多了。我们平时不见面的时候，我就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工作，照顾好家人，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认认真真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甜蜜时光，这是他的利。 是， 但是弊也有很多。 弊真的是 看到我这个眼神了吗？ 但弊真的是太多了。首先我觉得啊，就是以我就是以我的角度来说的话，首先我觉得女生会没有安全感，我觉得大部分女生都会有一点点。 我觉得还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对，信任的基础上，就是这个信任会出一点小小的问题，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 但是你看信任的信怎么写？一个单人旁，一个言。 对， 要有人，还要说话，这才有信任的信。 是， 你都见不着人。他在旁边说话之前的时候不是有个段子吗？然后 或者通过手机，对， 说啊你在哪里啊？我在办公室。 后面有一张图， 整段垮掉。 对。 但是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你们说的这个，我会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这么自我安慰，但是真的是做不到。后来慢慢会发现真的是有这样的好处，尤其是工作忙起来之后，然后会觉得自己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很多，然后你整个你不会被整段感情或者是家庭给捆绑住，你还有自我。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会觉得还蛮庆幸的。 是，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男生可能会这个越来越收起来，就是一开始他可能喜欢你就像一个洪水一样哗的一下子 感情释放的很多， 对，很多很多的那种。女生呢反而我会觉得有点细水长流，甚至后面的水水龙头都会开大一些的那种， 陷进去以后无法自拔。 对，女生会这个样子。 对，男生是刚开始来劲哦，慢慢偏理性 算了，就是 可能是 反正你也是我的了。 对，有一调查说那个女生可能在她的人生当中感情占比是很大的，但男生事业啊或者是友情啊可能感情是占的比不是那么大，所以女生会觉得这可能是很多觉得生活的全部了，她会投入很多，觉得我的或者是我的工作或者人生计划全是依托在这个基础上，把感情看在第一位。但男生可能他就是作为一个附加的。 哎，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控诉大会开始了。 对，其实这是和这么多年整个我们的观念有关，我们经常被观念给绑架或者影响了。我会听到很多的一句话是，我工作那么努力哈，然后产后以后就是我怀着宝宝，比如说下个月要生，然后我做节目做到这个月，上学也上到这个月，然后生完宝宝以后两个月我就带着宝宝一起拍宣传片了。 对， 就复工很快，就这种样子， 也就是休息了三个月的时间左右。 对，但是当我回到单位以后，大家跟你说的是哇你是人生赢家。哎，我心想怎么说呢，他你宝宝都已经有了，所以大家给你的定位是不是你工作多努力，而是你看 你 这个工作在努力，而且你有孩子，亮点是你还有孩子。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很会被这种观念影响， 对， 我们会觉得这个样子才叫一种圆满。 我听过一句话说，对于女生而言，事业做得再大，如果你没有说有个好的婚姻，就是不是一个很成功。然后我觉得都是一种像天骄刚才说的比较偏见。 我觉得其实是对女性的一种不能也不能算是歧视吧，就是一种小小的偏见。 对， 应该是 就是她永远的 多加给我们的工作， 对，就她永远的她永远的给你的主题就是以家庭为重。 对对对， 就是你工作再好， 然后你工作再好再努力，你是一个事业的女强人，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士， 可是你没成家， 但是你没有、哎，你没成家，你没有男朋友，你反而是一种失败，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有一些男的就不一样、就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对这个男女之间还是有一些观念上的一些偏差。 我觉得这个需要慢慢来，因为这么些年了，女生在家里都是应该比较付出，说这个母亲提到的都是说母爱啊、付出啊、伟大的，现在慢慢其实女性的角色已经在上升， 慢慢 再过一些年之后会更好。 之前会提到像什么辣妈这样的概念、然后现在很多人的状态是秀宝宝。什么叫秀宝宝？就是宝宝有点像、自己的附加值那种、然后我会觉得我很喜欢看周围有些就比较年轻的，我特别喜欢跟九零后一起玩。然后就是如果今天节目当中你们没有 Q 我，让我谈就是辣妈生活跟育儿，我不会自己主动谈，因为 你想要有一种少女的感觉。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包括我刚刚工作的时候吧，那会儿因为感觉特别明显，然后周围的这些同事都比自己年龄大，他们跟你谈的就是孩子、尿不湿、老公。我当时就心想，以后我要是就是有了这些之后，我绝对不要开口就跟别人谈这个。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婆婆啊，公公啊。 对对对对，不得不说的是，有一阵儿，尤其刚刚生宝宝的时候，我会惯性的去聊这个。 对对 啊、然后后来我就提醒自己，哪怕想说也要忍住，就是谈一些。属于你自己的。 对，不要老是就是把它当成一种就是你 全部或者重心 旁边的就、对对对对。 因为女生真的很容易投入到一个话题当中，就这一阵儿就关注什么热点，然后她的完全心思都在这个上面。 对，尤其是同龄的女生就在一起一聊，我的天哪。 对，我们有一阵儿就是有时候办公室就全都是聊孩子的，然后后来也是爱批评了，也就觉得在职场当中天天聊孩子有点不是那么专业。 其实对自己是一种束缚。 对， 不是说对，不光说是对别人不好哈，我会觉得那段时间说多了以后就会心想，哎，那我是干嘛的？我就是来带孩子的吗？我自己呢？我努力的去上重点的学校，努力的找工作，然后找了工作以后那么奋斗，然后呢，我的终点就是和大家一样，就仅此而已吗？就会这么想。除了工作之外，那我想以前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突然一下会忘掉。 你是一个一直会在自省的人吗？就是在生活当中会反复的提醒自己，会总结的那样的吗？ 我 每天都会吗？ 我会，所以我妈觉得我很烦。她有的时候都会说我对你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你干嘛要这样？ 你是自省还是会带动着身边人一起去像你一样呢？ 我会。 就是跟来妈妈坐下来，咱们今天聊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会这样的吗？ 我昨天打电话给我妈的时候还这么说。 哇，我觉得你在生活当中应该是比较操心的那种人 啊。是，我是怎么说呢？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会觉得大家一步步都会忙，先是说，学习，然后学习了以后是工作，工作之后是结婚，结婚之后是孩子，孩子之后又是谁带，然后之后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孩子上什么学，又来重复这一套。所以我当时就我到北京来之后，我会突然反思，因为以前可能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生活成本，没有生活的劳动力的付出等等，习以为常，觉得天天见也不会花时间去相当于滋润生活等等。但来了北京之后，突然一下回想，觉得之前那八年在爸妈身边是多幸福的事情，很难得， 不用操心。 对，一辈子就是再也不会有那样， 哎，真的是 在他们身边生活的经历。 对，其实因为今年我毕业嘛，所以我现在就是再回北京的这种感觉和以前再回北京的感觉不一样。就是现在回，就是今年过完年回到北京之后，我就觉得天呀，这是我最后一个寒假了。然后我就是再也就是心里酸酸的，尤其我爸妈把我送上飞机的时候，然后我心里很酸。然后到北京之后，突然觉得这个城市也有可能以后我不在这个城市。然后其实我们也知道大四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课，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在找工作实习， 是未来。 对，就是在研究未来。然后大家就是聊的话题整体都不一样。然后甚至我是一个这样性格的人，就是我如果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怎么样，我不太喜欢分享给我的父母。 就是 报喜不报忧的， 报喜不报忧，甚至我不愿意，真的不是不愿意说，就是不愿意说。就我妈如果问我怎么了，我说啊很好啊，今天怎么怎么样，但其实可能我今天是状态啊或者是什么样是不是很好的。 那你倾诉的途径是什么呢？ 倾诉的途径是朋友。 闺蜜很重要。 对， 今年这个过年的时候，我有几个闺蜜就是从中学的同学一直长大， 这叫发小。 发小啊，这就叫发小。 对， 然后我们的聚会的时候把爸爸妈妈也带上了，然后把老公孩子也带上了。当时我那个闺蜜的妈妈就说哎呀，说娇娇这样真好，说有些话就是可能不太想或者不太方便跟爸妈说的，有你们这些闺蜜是后天的姐妹，说这样的话能相当于在危险之前有个预警，有人给你开导，或者在你觉得无助的时候有人支撑。我觉得闺蜜特别好。 是没错，我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一个闺蜜，是跟我高中就开始一起玩了，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真的铁到什么程度，就是今年大年初一的时候，我是在老家过的， 大连， 就是河北 啊，河北， 我的老家是在河北，然后我那个闺蜜是大连的，她当时大年初一就和家里人就是闹得很不愉快，立刻坐飞机就去找我了，大年初一，然后就在我家过的年。 她是你最信任的人， 就是一个是这样，就是我们两个真的互相信任，就是完全是，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已经 是。 对，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朋友可能会胜过一些亲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角色。 对呀，然后我会有的时候，我以前是蛮多愁善感的，会觉得分离了然后有点相撒或者是怎么怎么着，但现在我不会了，我会觉得 你都在老公身边了 啊。那但是跟爸爸妈妈跟孩子不是也分开了吗？后来我说人不能这么想，不能比如说怎么说呢，就大家经常会说我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心想啊我什么时候结婚，说等我结了婚以后好像生活就好了，那结了婚以后又会操心下一步你这个生孩子又怎么样，所以其实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有问题。你现在拥有的什么你就去珍惜它。 对， 比如说， 对，说得好。 比如说当时像刚刚一梦讲的哈，就是在这个上学的时候我有寒暑假，那我现在就想当下，哎，我这寒暑假不错，然后就不要想啊，这就是我最后一个寒暑假， 对， 就是往前看，我现在只能是这么看待自己。 是，但是我觉得这都是过来人的才会说的话，你知道吗？ 就是经历过了之后， 经历过你才明白。就像我觉得，就是天娇姐一样，就是，她就是跟自己孩子，比如说教育孩子，咱们包括教育孩子都是啊，我告诉你怎么怎么，就是不想让孩子误入歧途或者经历一些。但我觉得很多东西，他必须经历了，我觉得他才会知道。 太对了， 他真的是经历了才会知道。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别人跟你说的话，不要跟我说道理，好空好大。但是回过头来想，哎，真就是这么回事 、 哎。其实有时候看前辈说是，有的时候看见后辈提醒你说，哎呦，你真的这个样子，你千万不要这样。 然后后辈就是 很不耐烦。其实有没有发现有一句话说，该犯的错误一定是会犯完了他才知道。 对， 所以呀，我觉得就是，人生过来是一种体验的嘛。 是， 你可以走弯路不要紧。只要不走错路就行， 也就是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扔给了你一句话，扔的就 已经。现在就离开了爸妈，就回过头来说啊，离开了爸妈之后去反思以前在南京，我会觉得过去的生活完全可以不这么过。那么刚才就是王松也说了，说会不会坐下来跟爸妈讨论啊什么的？我进行的反思倒不是说真的是这种反省，我会觉得，哎，如果我再来过一次，我该怎么过？那么我现在开始就要改变。我会想到说，爸妈，我们比如说一年或者是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趁着现在就身体比较好的时候，那我可以一起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一玩。然后平时的时候，我会每天给我妈打个电话，盯着她，我说宝宝上托班了，你是不是该出去走走路了啊？然后昨天晚上没睡好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妈妈这个点你该睡觉了。我想把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去影响到他，包括有的时候有只要有新的好玩的东西，我就推给他，什么小视频啦。 妈妈也会在录吗？ 对呀， 真的 会啊。然后我现在把他的手机啊软件全更新，然后他之前的时候他不会用的 APP 全给他下好，包括什么怎么打车，然后上哪些地方能淘东西，然后包括到哪儿能吃到好吃的网红的东西。我觉得要把新的东西给他。而作为我们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突然发现 以前是会说八零后是最新的一代，后面是九零后，现在零零后都出来了， 崛起了。 对， 我们一零后拍照都会那么会拍了， 想到九零后 已经十八岁成年了。 对，其实一零后都八岁了。 对啊，三岁一个代沟， 退出了这个时代。 哎， 我们退出节目吧。 我现在想的就是，我喜欢跟九零后、零零后一起玩、他们有些就是好玩的东西， 新的想法。 对对对， 很不一样，会传染我。OK， 那我接受到这一波新的东西，我再给我妈妈。 哇，这样就不会有迭代的这个问题。 对， 而且其实是他人虽然离开了，说是肉身离开了父母，但是他的精神、他的关怀还是在的，还是很高质量的陪伴。 好羡慕，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他这辈子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对， 我觉得如果说在天骄在。就是你这个年纪啊，听着好扎心，但真的是在一梦的这个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现在这个感悟。 对对 对， 对， 真的是这些年走过来了，吃的苦，吃的犯的错多了，他才会成就今天的他。 嗯， 这个我觉得一梦也不用说，觉得很彷徨。哎，看他活得很通透， 我觉得他特别了不起。他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可能没有立马去跟爸妈说，因为跟爸妈说。我觉得是一种倾诉， 对， 也挺好的，应该让他们知道自己近况。但是有的时候自己承受，撑着撑着，心胸就好了。 是，对，一个是大，对， 就刚开始的时候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扛不住，等你再遇到时候，哈。因为我之前遇到 了，对对对对对，是这种感觉， 没错没错。 觉得不是说自己进步了，而是说在面对这件事情，虽然我还不会解决，但是我不会那么生气了， 我会承受了， 我不伤心了，我觉得看开了。 是是是，没错，确实是这个样子。尤其是我觉得大四这一年，就是变化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可能是 很彷徨， 就是遇见的人和事情可能多了起来，你整个人，而且咱们也说是背井离乡嘛，就属于是，就是在北京，然后你的家是在。就是在辽宁那边，然后父母也都不在你身边。 江苏人， 对， 江苏人， 就对，南方的。然后我真的是觉得这一年让我成长不少。我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大一到大三这个期间，我可能玩的时间会占的比重会多一些，然后接触外界呀，包括这些可能少一些，所以这个校园的观念还是很深重的。 但是你可以记住在校园这个时候的开心的这种心态， 是因为很难得了。 对，因为我一直都，我现在觉得了，就是真的是应该珍惜当下。而且那天在大四，就是今年就是开学的头几天的时候，和我的舍友一起逛了一下我们学校，逛了一下广院，然后整体的感觉就是，我的天哪，这儿怎么变了？那是怎么变了？ 很久没出现了，是 就是很久也没有太就是仔仔细细的逛一遍校园了。就是你真的觉得就是珍惜的时候，其实时间可能已经不太多了。 所以可以就是给自己留。每天留这么一段时间， 对对对， 属于自己的。我会发现，就是当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为什么喜欢旅游？旅游的时候不带工作，这段时间你全在外地， 放空了， 你想工作你也回不来。 对，对对对， 想是不是？ 找我也没有用， 地点也完全不一样，全新的环境。所以你在那段时间你是只是玩，然后没有任何压力的。但是你旅游做的是什么？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拍拍照片，对不对？感受感受当地。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在的地方，就是旅游嘛，是从自己熟悉的地方，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然后那其实我有一次就是出去旅行，就是从国外旅游回来了以后，我会发现，哎，我在自己就比如说北京，我可以逛逛周围的景点啊。不会忙到连这点时间都没有， 对， 对吧？所以，包括像有些美食也可以自己去找。那不同在哪？不同就在可能再回到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的时候，你要面临工作，你要面临生活和家庭。 对， 那在这个时候，可不可以也给自己每天几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在这个城市，就是在你自己待腻，但是别人没待腻，还想到包括到北京来旅游的这个地方，留一段小惬意，给自己放个小旅行5分钟的假期，行吗？ 其实就是心态，有的时候我们要起很早做节目，昨天我就趁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去了趟故宫。大家都说你疯了是吧？为什么要去凑这个热闹？但是我昨天其实在排队的时候，可能在以前的时候会觉得很烦躁，不想这个时候，反而昨天我说我觉得我有谈资了，我清明期间排了个故宫，然后看到那么多外地人，我反而会排队的时候我会去观察很多人，我反而觉得就是一个旅游的心态，把自己完全当成个旅游者，我就是来逛逛故宫的， 兴趣的点 很开心，是 自娱。 其实基本 本什么都没看到，因为全是人，我就跳下来看，哎，里面是珍宝馆啊，这是什么呀？老是觉得可能是自己逛人少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兴奋感觉了，没有节日的感觉了， 热闹是不是？ 对，很热闹， 就现在就大家都图个热闹， 对，挤这个观光车，赶快挤上去回去走啊！觉得当时觉得，哎，北京旅游发展的还是不错， 对，还是不错的。嗯、好的，那时间呢是来到了9:23，那我们现在播放一首周杰伦的简单爱，然后等半点之后再回来。

你们当时你们部门有几个记者主持人这样的呢？ 其实是这样，就是现在就是新媒体大家很好奇啊， 对，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些新闻直播的话，然后随时可能就是拿着手机就开拍了，然后和以前我在传统电视台做的工作不一样的是，以前可能我这个工种是比如说是主持人，我就只做主持人的东西，然后如果是编导，那可能就是策划，然后包括节目的录制剪片，就是每个工种做每个工种的事儿，但是新媒体是属于从前期到后期都要会做 哦，需要自己剪辑， 对，所以就是其实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技术超级烂，属于就是大学三年过不了计算机一级的那种，我偏科偏得很严重，然后 我也是唯一挂了一个课就是计算机，考了两年才过。 你知道王玉博？ 我知道，我们在这要 Q 他一下。王玉博前两天在朋友圈还说了一下， 对， 怎么帮忙考计算机这件事儿，就是我们一个同事， 对，我们的一个同事， 虽然各专业都很出色， 他的专业非常的棒的那种， 齐越杰特 得了两届的齐越奖。 可是计算机不行， 计算机就是不行。 对， 人无完人嘛，很正常， 都是自己安慰。 所以每就是过来的以后，就是要学一些技术的东西，包括导播的系统，然后就像咱们这个演播间里边，因为正在操作的这些，然后包括是剪辑，就从头再学， 变成了一个技术人才。 现在是要求一个人要 都哪， 就 得会， 不会分很多 的 工种， 都得会。 就是现在我们不管是做主持人还是记者，就是包括编辑的一些内容啊，或者是我们实际的一些操作，真的都是需要懂的。对， 从这个高度的话来说叫做复合性人才，然后从我们平时说的来说就技多不压身嘛。 尤其是你懂得剪辑和拍摄手法之后，对于你主持也很有帮助，你知道怎么配合，因为你自己后面的流程比较明白。 对对对， 尤其是知道有些话哪些话说了以后最后剪辑之后 会被剪掉 留下来， 对 哪些会剪掉，然后就总结了一些，就是非结构性的话很容易被剪掉，结构性的话就是流程大、步骤大、 主 干 的那 些推进进程的这种。 对，其实我也想问天骄，就是因为天骄是做记者的嘛，我也想问天骄，就是在一些采访啊或者是访谈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就是奇闻趣事啊这样子的，就是可以我们分享一下吗？ 说一个近期的吧， 对， 你印象比较深的， 或者是以前你印象比较深的。 奇闻趣事有很多的，然后就是我能不能从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沟通 开始开始？可以 啊。比如说我们去到有个地方去拍摄，然后自报家门之后，人家说没有问题啊，你可以直播可以拍啊。但是现在新媒体嘛，大家都知道都是用手机，对吧？ 对， 有了手机可能电视看的也少， 万能的 广播听的也少，都用这个作为终端。我们现在新媒体做视频直播的时候也是用手机。好，说开始直播了，我拿出了个手机，拿了个自拍杆，人家说开始直播了吗？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像跟其他的这个网红或者是 差不多 媒体差不多。然后这个时候别人就说，哎，等等，这个不能进行直播啊。我说啊，不是沟通过可以进行拍摄吗？对呀，你们以前来的时候都是扛着那个大摄像机啊， 上面还有这个 logo 是吧？ 对。后来呢，我就得跟人家解释，我说哦，我们这个手机呢，然后就打开视频说啊，这是我们出来的包装是一样的什么的。 就慢慢这个意识，我觉得还是需要普及一个阶段。包括现在我们在拍电视节目的时候，很多时候用单反的这个相机拍了， 单反的色调特别好， 对，而且很 景别景深特好， 拍出来很好看， 就很像广告的感觉， 对，很高清， 很高级的感觉。 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到旅游景区去拍游客，就是拍什么呢？你在这说拍到游客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是拍照定格，哎。然后因为你镜头会很多游客是比较配合，大家出来玩心情是好的，而你拍谁他们是很开心的， 对， 他们看相机举起来就耶，这个就在旁边说动，我们是在录视频，他们哦，你这是录像啊，现在我们 大家采访的人分不清， 对，都分不清，都是耶，就是这样。 最近就是花开的比较多，什么樱花 在玉渊潭公园啊， 对对对， 这一类 会有很多人在看花，然后有些就是去拍这个看花的人的时候，比如说在我面前站了三四个，然后采访的是两位美女，然后这两位美女就不知道往哪看，突然一个镜头在中间，两个人就看成对眼了。 就是现在我们可能是不管是新媒体传统媒体用的这设备是在更新了，而可能我们的观众和受众更多的还是觉得我们就应该扛个摄像头再拉一个话筒线过来， 对对对对， 啊，这个很正规，但是现在确实是技术手段比较新了，慢慢也是一个普及，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 对吧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是大家走在路上看到我们拿个手机拿个自拍杆说啊现在正在直播，然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的时候，不要觉得诧异，也不要觉得我们是坏人。 哎，其实我觉得面对直播的这个在一个很热闹的环境拿出手机直接说，其实是个很大的勇气， 是一个很大的勇气， 对，我现在都觉得很难攻克，你会吗？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心理障碍吗？ 有一点点。 你担心的是什么 啊？王松可能有，但是我没有。 我觉得比较害羞，就是可能面对镜头有点这样，我真的会害羞的那种。 你这样是 OK 的，没有 这样没有问题。对摄像头，对摄像机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真的是拿一个手机自拍， 后面一群人 拿个，我说我现在在哪里？就像你那种感觉，可能会被大家误认为觉得是网红在直播。我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现在没有突破这个瓶颈， 就是磨着磨着就好了。 就逼着你必须说就好了，对吧？ 然后英语就 don't be shy, just try, 不要害羞。 而且做了直播之后发现你要是想一直在这个时间段撑满这干货蛮难的，你多少还会有一些咱们说的水词儿 体验啊。我觉得就是新媒体不仅仅是说就怎么讲，有几个改变，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看到的电视包括是广播也好，可能立马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就是最快的时间就出来，因为它毕竟还要拍摄有一段时间。但是新媒体直播不一样，手机直接打开就可以进一场直播，所以是可以说是最新最快的第一现场。但这个第一现场出来了之后，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有了这种新的技术之后，然后咱们在把控上也要注意，不能完全跟网红一样，要注意有一些给大家有用的东西。我总结的是既不能特别特别好像大家说的很正，好像很跳脱，但是也不能太俗，所以我总结是有用有趣有据。 金句频出啊，自从研究生毕业之后特别会总结。确实是，有的时候我做过一场，就咱们的开播的那天，我是到那个派到我到户外嘛，那天是从早上8点钟到晚上8点钟，12个小时，中间只是休息了一小会儿，就全天直播。我就是觉得直播这个东西，因为第一次接触，特别想把它每一个时段都灌满，结果变成了这10个小时就不停的说，然后一个是我累， 我的天哪，我觉得 疯，真的是疯。到后期 说了10个小时， 我觉得我真能说，到后期可能很多就水词，比如说我现在到马路对面啊，看时间，哎，车也很多。我是觉得现在其实对，其实我就觉得如果做直播，我很难做到不说话。总觉得这可能做电视做久了，就这个时间段你开着机，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用语言给它撑满。 哦，是这样，就是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不是说吗？说这个声音有声语言副语言啊， 用画面来。 对对对，有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新媒体跟这个大屏的出镜报道是不一样的。新媒体新在哪？之前也讨论过。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新就是能让观众或者说网友有同场感。同场感就是他即使没有在现场，可是让他觉得哎，我好像也来到现场了。那怎么才能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我可以用体验，用这种体验的感觉。就有一次在做航展的直播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每次看到这个航展会觉得啊，这个比较偏理科，比较偏男生，可能觉得有一些 不感兴趣的感觉。 然后当时我就找到了有一个就是属于世界上最早的用于救援的那种直升机，然后就跟大家讲这个它这个直升机会防止直接坠落的，然后很好看，是这种完全玻璃罩。我说那我们打开上去看看啊，那你带着大家上去看到它内部包括怎么去操作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有了体验感，大家会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如果是全是把它语言量铺得很满，就刚才也说了，就是自己说的累，别人听的 真的，我会觉得听着人也很燥，可是我就是觉得停不下来。如果说这边全是空白画面，因为你毕竟是直播的画面，不会说像电视面画面就是美观度很高。 这个、大家还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坐在主播台上特别有体会，有一种天上一天地上十年的感觉。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在这个台上会不会空啦、啊，然后 就拼 命的去 说，很着急。 对，其实，在台下一看，哦，这个怎么说的那么快？然后有的 的时候会觉得在台上我等了那么长时间，底下会不会觉得有什么反应，哎，回头看可能刚刚好。所以其实我们在现场去做直播的时候总是想把它填满，这种都是有体会的，就害怕它空。但是后来我会觉得就是倒推嘛，之前也说大家喜欢看什么直播，包括从选材，包括喜欢什么样的话语状态，倒推我就会包括听听你们的节目，然后看看电视上放的节目，哎，觉得这个样子可能是舒服的，那我下次直播时候我试一试。就刚才说的嘛，比如说要时间很长的，那我破节奏，我可能这段时间是属于信息量比较大，那接下来我可以边走走逛逛舒缓一下，然后呢再过有一段时间我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体验了之后还有一种方法是我抛问题抛给大家，比如说问一个大家，哎，这个东西你可能看上去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不是，觉得比较新鲜的这个点你抛给大家让大家去回答， 这也是一个缓冲的时候，然后也是让大家一个反馈的时候了。 如果说用妈妈的角度去理解，那就是现在有了孩子之后知道了冲奶粉是有比例的，比如说奶粉和水的量是1:3，你光是干货满满吃了会把孩子噎死的。 对， 生了孩子之后有好多人生经验啊。 当然了，就是一点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都可以总结一个人生的经验， 就是你创造了个生命，你就获得了人生。 对， 你收了很多语言量信息量，对于大家听众来说，他们可能是比如说伴随性的嘛，就是我可能累了，打开广播听一听，打开视频看一看，我已经动了一天的脑子在工作了，我不想那么动脑子了，所以也有一种陪伴，也有一种伴随性。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那么多干货，他可能反而不接受。 就是我本来就很累，我听你节目我更累，然后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带着大家一起玩嘛，在玩的时候抛出一个点，哦，这个点我可能比较就是有共鸣，正在经历的啊，那大家比较感兴趣啊，继续听。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是不是跟奶粉的道理有一点像哈。 我觉得真的是可能他也是体现在他刚才说那个磨这个字，不单单是说跟家庭跟工作也是一个磨， 对， 慢慢的掌握这个规律。 你知道包括上学的时候我的性格也不是 跟老师一起磨，以前天骄我觉得还是很少女光环的那个，可能很少，因为毕竟宝宝还在肚子里没参透这么多人生的感悟。 对，但是我今天见他第一眼就是觉得 有光环， 就是，很有光环，然后就是很真的是那种很职场女性的那种，真的就像电视里演的那种女老板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你也会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我的今年，对，今年和去年就是变化就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的时间也是来到了9:45。今天我们有请到天骄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事业感情还有这个育儿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经验。 其实这是人生赢家的感觉， 真的是人生赢家。就是我 大家都带经历的， 但真的是这真的是一个褒义词，不是你说的那种。真的是觉得很幸福，当然我觉得这个幸福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换取的。 天骄付出了很多， 对， 所以说他现在得到的一些是比较值得的，他值得得到这么多东西。 对，没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真的想去，不管是想完成一件事情或者完成自己的梦想，一定要去付诸实际的一些行动，而不是单凭自己的嘴上说一说而已。 很感谢天骄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也希望以后能多多做客，因为我 多多做客，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我们也是想在节目当中把她的这些感悟和经验多多挖掘，多多分享给大家。 没错， 希望我们的这些经验对这些有一些迷茫的宝妈或者是 有一些帮助， 对，想入职场入新媒体的这些从业者呢有一些帮助就可以了。 是的， 希望大家都能自带光环，哎，一火虫。 好的，谢谢天骄。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一梦， 我是王松， 我们明天再见，拜 拜。Table, 一夜都没